咁我哋依家咧系咪开始讲呢个东方华尔街咧？ 系好，因为啱啱喺呢个礼拜咧，佢就公映咗。其实公映嘅意思其实真系佢都系得两个得霍士电视台啦，同埋呢个卫视台会做嘅啫。因为呢、冇补一补啫。东方华尔街呢个其实系一个迷你剧集嚟嘅，就系、是、刘德华监制，又同霍士公司合作嘅一个迷你剧集。就得五集嘅啫，其实系。 得五集嘅咋？ 系啊，得五集嘅咋？就 我以为都有十集咁。 系上星期就做咗两集，即系一次过放咗两集嘅啦。咁即系跟住每个礼拜咧就会再做一集，咁就完成。 哦。 咁即系你当一个月里面做晒咯，会系。 O K。 系啦，咁我哋都睇咗两集啦。 系。 啱啱我哋都睇晒啦。咁、那个阵容其实都几强嘅，以电视剧嚟讲。 系啊系啊。 系咁，阿新点可以讲一讲有啲咩人做咧？ 嗱，咁最成日见到咧，就当然系呢个吴镇宇啦。 系， 咁佢就系呢套应该都算系双雄片嚟啦，系嘛？主要都系佢 同埋张孝全啦，你当系。 系。 系。 O K。 啊，呢套嘅吴镇宇系比较特别噶，系唔系平时你见到？ 系啊系啊。 佢比较淡对啦，同埋比较低调啲，即系我觉得佢系比佢自己嘅年龄系自己大咗啲嘅，就再扮得系。 是冇错。 是好。 同埋你唔会见到佢嗰啲平时好浮夸嗰啲演出，今次 是 真 係。咁样嘅冇嘅。是啊 是 啊， 是啊，同埋係撳低咗自己啊咁样。 低调啲就低调啲嘅佢演出啦。 是啊是啊。咁、啊、我觉得咦真係有啲唔同喎、啊、同佢以前。 是啊是啊冇错。咁、啊啊、除咗吴镇宇比较突出嘅表现之外呢，另外仲有个台湾型男做嘅，就係双雄片格局，就係叫做张孝全 啊， 我谂睇开啲文艺片嘅观众咧，就应该会对佢嘅印象就深刻啲嘅，因为主力都系做一啲文艺片嚟咧，即系之前就做过有套叫做被偷走的那五年，佢就做一个男主角，咁佢女主角就唔知昏迷咗五年，再醒翻就记得咗佢咁嘅。如果我记得嘅大约嘅剧情就系、 是，我嗱咁我呢度睇翻嗰套《指甲刀人魔》啊， 系即系旧嗰套。 是啦，即是郑伊健、周冬雨都有佢份嘅。 是都有佢份做嘅。咁我是啦。咁喺呢度佢都有型有款嘅。你见到佢喺呢一个东方华尔街里面。咁佢就主力都系同阿吴镇宇困嘅啫，其实两个。 是啦。主要其实都系佢两个喺度。 对决。 对啦。 主力就系张孝全就返嚟报仇咁样嘅，其实个主线就系、 是。嗯。 咁另外就有演员就係啱啱上次嗰套嘢低压槽啊，就係、是、都有份演出嘅，係阿徐楠啊。 係。 我谂大家最认得就真係佢个嘴嘅啫，其实。即係个口唇口动即係筋肉人一样啊，就係徐楠啦。咁喺呢度佢係做一个调查员，即係你当係一个好似金管局嘅调查员咁嘅样嘅角色嘅。 哦，嗰、那个係佢嚟嘅。 係啦，嗰个就即係冷静感咁样，嗰个就係余南。係咁另外有女主角，你当係女主角啦，但係喺第一集已经死咗㗎啦。但係我諗佢啲回忆片段就会不断出现嘅，就係、是、张可儿，即係又係上次低压槽，应该又係低压槽。就係嗰个。 低压槽翻睇 啊。係啦，就係、是。张可儿啦，咁佢就系、是、应该就系照做女主角咧，因为我见到 poster 都佢都有份，即系都系喺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嘅，其实系摆喺。 咪因为佢，因为本身其实吴镇宇、张孝全、张可儿同埋呢个谭耀文，佢本身系之前系一 team 人嚟噶嘛，系即系直情系打大鳄噶。嗰陣時佢哋係早咗一天， 咁可以再講一講個大約故事。 咁所以佢哋都係主要人物嚟嘅。 係，冇錯。咁另外仲有啲近期先至開，即係仲有啲實力派啦。當然就係廖啟智，佢係差唔多做一個政府高官，即係即係都暫時喺睇咗兩集，佢差唔多都係一個話曬事嘅角色，雖然未去到特首，但係就都係話事嘅角色嚟㗎啦，應該。 係。 啊 首先嗰部佢讲嘅呢个虚构城市嚟嘅东方华尔街，佢就唔系话系香港嘅。 哦，佢冇话系香港。 但系叫做咩高云城嘅，佢哋个名就叫做。但系你左睇右睇咧，呢个一定系香港嚟噶啦。 系。 无论背景啊、讲嘢啊，或者应付嘅事节咧，你都觉得呢个一定系香港嚟噶。 我会直情讲埋嗰啲咩打大鳄啊嗰啲。系咯系咯系咯。 其实都走晒嘅，其实你佢即系夹硬呃个名唔系嘅啫，其实 系。 即系你直头当系香港都得噶啦。系啦，亦都嗱，除咗廖启智咧，近期即系啱啱做完 TVB 嗰套《逆缘》啊，个男主角陈家洛咧喺呢度都有份做嘅，其实系， 哦， 就系做一个好似街头抗争示威、争取一啲权益嘅一啲热血青年，嗰、那个就系陈家洛啦， 系， 系啊， 嗰、那个就系佢嚟嘅，嗰、那个之后入咗。嗰、那個組織嗰度咁樣嗰、那個 係啊，話要調查佢哋嗰個唔知點解調查又光明接大咁入去嘅，嗰、那個就係陳家洛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又係近即係反黑之後啊，就突然之間冒紅嗰、那個，我就唔記得叫咩名嗰、那個即係做反黑做扮曬好似小丑咁樣嘅角色咧，嗰、那個即係變曬態啊，曬金毛嗰、那個嗰、那個人啊，我唔記得咗叫咩名，但係佢呢度只係做一個好 side cast， 做一個殺手嘅角色嘅。 OK， 哦哦，即系就系杀啦张可儿， 系啦 嗰个， 杀张可儿。 哦 ，OK， 系啦。 不过你话叫咩名字我真系唔知啊。 暂时真系唔记得啦，系啦。咁就系、是、咁，你见到演员阵容咧都好强劲嘅，其实系。 系。 咁套剧咧个拍出嚟个感觉咧，亦都我觉得佢就唔系太似香港剧嗰种节奏风格。 哦，唔似啊，唔似啊，唔似。 佢反而有少少似美剧嘅，可能 系 受到霍啊，因为小人霍士嘅。嘅合作啊，所以佢好有美劇風格，即係你見到佢嘅剪接啊， 係啲攞鏡嗰啲都係 攞鏡位，其實好美劇嘅。咁就暫時就播咗兩集啦。咁其實好奇怪嘅，佢第一集咧就基本上唔係一個有完整劇情嘅一個一集嚟嘅，佢只一個總集篇啊。即係 如果你淨係睇咗第一集嘅話，你係唔係好知道係發生咩事嘅？ 佢將所有事情嘅結果咧就拍曬俾你睇先，然後就炒亂曬佢嘅，將啲時間線序，即係你可以睇到個網大概，即係個大概個故事會講乜咧，你會知道嘅。但你會覺得有少少迷茫嘅，因為佢好奇怪，佢其實咧就分開咗橫跨20年呢個故事，就分開咗3条時間線同時進行嘅。咁如果你淨係睇第一集咧，你真係會有少少知佢講乜嘅感覺嘅，係咪咧？新月其實 係啊，如果你淨係睇咗第一集嘅話，係唔知到底發生緊咩事，淨係知道曾經啊吳鎮宇佢哋係一 team 人咁樣咁然之后就又张可儿死咗，咁然之后嗰个张孝全依家又返嚟咁样，咁样之后又喺度斗咁样。 即係三大家族，即係三大家族，佢哋又要斗冧佢，跟住吳鎮宇又要喺政府里面就要抢一啲高官嚟做，即係你大概会知道个呢跟住落嚟嗰四集会讲乜，你係知嘅，但你係觉得混乱嘅。 系啊， 有少少奇怪咧，因为佢第一集嗰时咧就冇标明个时间嘅， 系， 但系佢哋个造型咧，亦都喺三条时间线里面咧，系冇乜太大分别啊。 尤其是系阿吴镇宇咧，佢咧成套戏佢系贯穿住即系男主角咁啊嘛，咁但系咧，佢基本上喺任何时间线咧个样都系差唔多嘅，即系你唔会分到话到底依家系佢系。仲系同紧阿张孝全佢哋一 team 嗰阵时啊，定抑或系过咗几年之后啊，张孝全翻去复仇嗰阵时啊，定抑或系佢教紧书嗰阵时都系嗰个样嘅， 系， 即系你都唔知佢系咩年代嘅吴镇宇嚟嘅。 你可以稍微见到嘅就系可能佢性格上面有少少分别啦， 系， 开头做教授嗰时候就比较怕事啲，就好似鹌鹑啲咁样嘅，即系冇咁进取嘅，但系去到讲到现代嗰阵时咧，佢就比较积极啲嘅， 系，你可以喺 大概佢个性格转变度可以知道就系咁嘅啫。咁但系如果真系要睇个故事进入咧，就真系要去到第二集啦。一第二集佢差唔多就佢因为好清晰就都虽然都系三条时间线同一时间讲，但系佢会有很明显就会打埋个年份俾你听，俾你睇啊，咁你就会比较清晰啲啦。 系咁，同埋佢又话咗俾你知啊，张可儿系会死噶嘛？咁你咪有张可儿喺度嗰阵时，同冇佢喺度嗰阵时，咁你都知道系有个分别。 系啦，咁佢里面就会讲好多一啲金玉财技啊， 即係股票裏面嘅術語嘅。 冇錯冇錯。 喺呢方面咧，等陣阿 Peter 咧就會同我哋詳細啲講嘅。 係啊，即係技術分析啊。 對我嚟講咧，我就完全係陌生嘅，我係完全對呢一樣嘢係冇興趣嘅。係唔緊要嘅喎，其實原來你對呢樣嘢冇興趣咧，你又當一套復仇片睇咧，其實亦都個問題都唔太大，你只不過唔知道佢哋運用啲咩。佢啲技術，即係金融技術啫，但係對於劇情嘅推進咧，係佢影響其實就太大嘅，我覺得係，係咪咧？ 如果你淨係睇個劇情咧，就 OK 嘅， 嗯， 即係唔係咁大影響嘅。咁但係如果咧你諗住真係啊，再去睇下佢嗰啲講嘅入面，再分析下佢嗰啲。啲股票嘢啊，或者之類嗰啲，如果你冇認識嘅話你真係會睇唔明。 少咗一層樂趣，其實。 係啊，係啊，係。 冇啊，都係，因為都佔好大部分啊，佢嗰度。 係啊，佢哋鬥嗰啲點樣去啊買曬人啲股票啊，即係唔係咁簡單嘅，佢又 嚇， 又搞到好複雜嘅嗰件事。 咁簡單就即係時代咁，咁所以佢又唔係嘅。 係啊，係啊。 戰術咁嘅樣嘅。 系啊，同埋佢哋会做好多嘥嘅嘢嚟令到啲嘢吓点样样啊啲股票又升又跌咁样。 心理佢都要捉摸埋咁样，有做到嘅。咁我谂呢方面就真系要阿 Peter 同我哋技术分析一下，咁啊会比较好啲。我哋就净系讲一讲个剧情，咁就我咁分开两边咁讲会比较好少少。 嗯， 系啦。咁我哋讲翻嗱，因为佢讲20年啦，橫跨咁誒，一開頭就講20年前，即係呢個97金融風暴嗰陣時，因為政府已經冇曬辦法啦，即係應付唔到，咁佢咧就揾一個高手出嚟諗住頂一頂，即係諗啲辦法。 係，因為正常嚟講，股票咧就唔可以政府干預噶嘛，咁但係嗰樣本身股票呢樣嘢就係好影響到民生嘅情況之下，咁所以咧都冇辦法啦， 加高手出嚟。 係啊。 因為嗰個其實有少少似劉備三顧草庐咁嘅樣啊，佢要可能吳鎮宇出山就幫手，佢可能唔肯嘅，但 係 就講下講下就終於氹掂咗佢。 就係揾阿張可兒同埋阿 譚耀文， 譚耀文係啦，去揾 埋一個好多事嘅學生，嗰個學生就係阿張孝全， 係啊， 因為佢阿吳鎮宇睇到佢一個特質就係佢應該係有前途嘅，呢條僆仔，咁就帶埋佢就四個人夾手夾腳咁就。擊敗咗97年嗰一次金融風暴嘅，佢哋四個人嘅從此咧就響咗檔。 係。 咁同埋佢哋覺得，喂，淨係做喺呢度影響唔到啲乜嘢嘅，佢哋覺得我哋要為呢個社會做翻一啲嘢啊，一啲熱血嘅其實佢哋係。咁佢就成立一間叫做 Cash 嘅公司，就諗住以一個辦股市嘅身份咧，去對抗一啲金融大鱷，即係維持呢、這個生態平衡，即係金融上面嘅生態平衡啊。 冇錯冇錯。 因為吳鎮宇仲有一個理想，佢就覺得我哋。應該要個金融市場要好健全嘅，係人人都可以喺度公平係投資，就唔係一種賭博咁樣。佢都有一個咁嘅理想嘅喺嗰個年代，咁佢就抱住呢個理想去成立呢間公司啦。 嗯， 咁就時間就過咗有十年啦，咁就去到另外一次嘅金融，應該就雷曼事件啦，嗰次就係。 係。 咁就都又出現咗呢個三大呢個企業啊，就要又揾阿吳鎮宇，希望佢幫佢哋。我覺得嗰度應該係似一啲清洗一啲股票嘅存貨啊，要將佢清咗佢，因為我就唔係好識呢一方面嘅嘢啊，因為我當佢係一啲洗黑錢嘅行動啊， 係 咁就逼阿吳鎮宇要佢哋要去幫佢想做呢一樣嘢， 嗯，冇錯， 咁 因為即係佢哋見識到佢嗰個實力，即係知道佢可以做得到啊， 咁就結果佢都肯幫我哋手嘅，因為阿吳鎮宇都係覺得都係幫到呢個社會嘅。但係佢哋有個問題一定要佢哋三個家族應承佢咧，就唔可以喺香港發售呢一啲金融產品啊，因為佢想害翻香港自己嘅人。 因為知道點解佢哋要清洗，就係因為呢堆嘢係有問題嘅。最簡單係咁講啦。 最簡單，因為我都唔 係 好識。 係啊，總之，如果你喺香港賣咗出去，咁然之後香港人接不服啦，咁嗰啲人就會受害噶。 好多人跳樓都係因為呢啲咁嘅事啦。咁當然都係事實，亦都係嘅。 係。 咁當然，你三個家族咧，梗係唔會聽佢講啦，唔會聽人哋講咧，就一定喺香港掟呢啲產品出嚟啦。咁啊，結果害死好多人。咁就吳鎮宇都其實就係想反面嘅。 係。 咁但係咧。佢哋三大家族咧就威脅阿吳鎮宇，就直接踩上去嗰間 cash 公司， 系 要 首先咩嘢都唔讲，就先杀死张可儿先。 系， 然后就打低阿谭耀文一对脚，跟住就要挟阿吴镇宇。如果你再，因为佢想继续帮佢哋走啊， 系， 咁啊吴镇宇就屈服咯，唯有，因为受到咁大威胁啊嘛， 系啊， 就咁就阿张孝全就冇死到嘅，亦都冇受伤，咁就应承咁啊吴镇宇要佢哋要阿三大家族应承，就将佢哋死定咗嗰两个，即系谭耀文同张孝全就放逐咗去缅甸啊，就唔俾佢哋再翻嚟香港。咁佢哋咁啊，吴镇宇就答应帮佢手做嘢啦，帮佢哋三大家族做嘢啦。 嗯， 仲要个条件附带条件就系吴镇宇需要就唔单止帮佢哋做嘢，仲要入政府里面做高官。 系做官。 佢话佢做到高官咧，就能够形成官商勾结，咁就会赚更多嘅钱啦。 系啊。 咁时间亦都再过咗十年啦，咁就系呢套剧嘅第一集开始就系讲啊，张孝全喺缅甸已经响晒榜啦，喺金融上面已经好劲。咁香港嗰三大家族就要搵佢返嚟，即係佢哋諗咗過十年啦，就搵佢哋返嚟，搵佢返嚟就幫佢哋手再去洗下錢嗰樣。咁張孝全就諗住藉住呢個機會就返嚟報仇，因為佢一路都覺得吳鎮宇同埋三大家族係背叛咗佢哋 呀， 聯手殺死咗佢。 因為佢唔知道吳鎮宇係俾佢哋威脅㗎嘛，即係俾個三大家族威脅㗎嘛，係啦，咁就以為係吳鎮宇出賣佢哋咁樣嘅。 因為張孝全就鍾意張可兒嘅， 係 咁就佢覺得佢殺死咗佢嘅，其實係， 嗯， 咁佢而佢嘅復仇計劃就係諗住吳鎮宇因為要做高官嘛，就要竞选，咁咪谂住揭佢啲黑材料嘅。咁佢啲黑材料边度嚟咧？就系嚟自另一个人啊，就系谭耀文，因为佢都跛咗噶啦，其实已经都系放逐咗去缅甸。咁啊，谭耀文亦都俾一啲黑材料佢，等佢翻嚟香港可以怼啦，即系话整暗啊吴镇宇咁样。 系啊， 咁佢翻嚟嘅第一步，佢已经成功咗噶啦，就系将三大家族嘅其中两个就已经冧咗噶啦，即系将其中两个同埋。佢亦都諗住下一個部署呢就要控制傳媒，咁就佢哋都成立咗一間叫 Catch 2.0 嘅公司，即係用返嗰個牌頭就諗住去打大惡，都係做返同一樣嘅嘢，但係今次除咗打大惡之外呢就要報仇，咁就一路其實都成功嘅，都順利嘅佢個計劃，咁先去到最尾呀，去做黑材料嗰時呢就賴嘢啦，原來啲黑材料全部都係流料嚟嘅，原来阿谭耀文一早已经同阿吴镇宇已经串通好，谭耀文就系个染仔，就系背叛咗张孝全，再次背叛佢啦。咁呢度就系喺第二集嘅 ending 就系做到呢度啦。 咦，咁反而即系呢度系谭耀文先系坏人咯？ 系啦，暂时嚟讲系嘅，系啦。咁就如果你，我觉得个追看性其实几高嘅，其实呢套剧 系， 即系起码不断有事发生啊。 冇错冇错， 同埋冇拖泥带水嘅，好多嘢都系好快嘅，其实去得， 嗯，同埋我觉 佢冇动作场面，但系你会有个逼力喺度嘅。 哦，冇啊冇啊，呢套嘢真系冇乜动作场面，开咗几枪已经系最动作嘅， 最动作啦。但系就我觉得系好睇嘅，都 系系，同埋 可能节奏快系。 是我觉得呢佢讲张孝全呢点样样去令到嗰个传媒嗰、那个 media 呢首先令到佢出名啦，出名之后再正式真系变咗一个上市公佢有冇话佢上市呀、啊、 冇佢讲佢拍戏跟住啲股市股价就不断上升咁样 系。 就控制嗰个传媒就爆黑材料啫，其 实。系啦咁呢段我觉得咦几有感觉喎，尤其是系佢讲拍戏嗰段咧， 系嗰啲明星，话你唔使嘅，你唔使嚟票房嘅。 系啊，因为佢嗰阵时就系细公司嚟嘅嗰个传媒，咁突然之间啊，张孝全就话啊嗱，其实咧你哋要拍戏咁样咁佢哋话吓拍戏我冇钱，我别点拍啊咁样，系佢话其实唔使嘅，咧只要咧搵啲有钱佬，咁然之后咧就话俾啲有大明星又成咁样，咁啲古仔咧就求其搵一个我总之系人都识嘅咁样。 系佢呢度就用咗《水浒红楼梦》啊， 系 好正啊，真系，即系你反映到而家，其实我觉得而家都系咁上紧嘅啫，其 实系啊，直情一样。 咁 之后 咁 系啊，你就可以攞个名去拍咁样，但系就一毫子都唔使出，又可以出到名啊，系咁啊。 你股票嗰度又可以赚钱， 系啊， 系啦、啊，咁呢一度系好啲嘅，但系你话唔好嘅咧， 开头阿张孝全咧就入咗两大家族，佢只要讲个电，即系话咗个秘书听啊，你买呢个股票就令到个股票震动得咁犀利咧，我觉得嗰度又有少少怪嘅，其实系。 嗱，嗰度我当然觉得佢个表达手法就 太夸张， 真系夸咗啲，系咁但系其实点讲，要做呢样嘢都系做到嘅，咁只不过系佢个表达手法差啲啫，我觉得。 佢冇咁即时反应咧，佢都得半日时间嘅啫。吓 吓，咁当然啦。 我唔识啦，我唔识呢啲金融嘢，我唔知系咪可行啦呢啲。 即系如果要去到咁嘅 level 咧，我就觉得佢可能即系都要喺啲电视嗰啲财经节目啊，或者呢、這个电台嗰啲咧，嗰度咁样样做一个节目咁样去讲吓。你可能求其揾嗰啲所谓依家啲咩沈大师啊嗰啲咁样， 系六叔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讲几句咁样咁，哦咁呢啲梗系会干预到大事啊，系咪？ 系你凭一个小秘书，即系茶餐厅就传出嚟， 系啦咁， 佢可唔可以滚个雪球滚到咁大咧？咁我系觉得真系稍微夸张咗啲嘅呢度。 系咁，但系 你当。好合演睇啦， 即系个表现手法有问题啫，唔系话佢冇可能件事啊。 系有可能，咁其实呢套都系一个现代金融华尔街嘅武侠片啫，你当一个武侠片啫，即系你当武侠片睇，其实冇乜问题嘅，其实只不过佢唔系打武功，其实变成喺金融上边，即系金融股票上边较量咁嘅啫，其实系。 嗯。 其实都系一个武侠故事嚟嘅，我始终都系觉得。 系，同埋我睇到佢喺雷曼嗰度咧，咁咪累到嗰、那个，即系有一个成日serve 佢哋嗰个阿姐啊，佢跳楼嗰 TVB 你见到佢噶呢位演员？ 系啊系啦，即系我觉得嗰件事好夺命金啊！ 系直头就系夺命金啦，系啊，佢系争咗冇答冇嗰句系咁嘅系咁嘅，即系冇嗰句成日讲嗰句嘢啫， 个 过程都系夺命金嚟嘅啫，其实 系啊系， 系嗰度系嘅，绝对系。 咁啊，即系如果你有睇过香港啲股票片啊嗰啲咧，即系你觉得呢套嘢都真系，又拍到另一种味道出嚟喎。 系啊，唔错噶，其实吓，同埋头先我哋开头咪讲过演员嘅，咁吴镇宇喺呢度咧，的而且确系我系欣赏呢一个吴镇宇多过平时好浮夸嗰个嘅。 哦，系啊， 嗰种深沉，我觉得佢系做到嘅，其实系。 系啊，虽然我就略嫌佢，即系可能再即係佢依家真係撳得太低，我覺得佢可以再跨翻少，即係應該話放翻少少咁樣嘅。 係， 但係呢個依家都 OK 啊，都冇問題嘅，係其實。 可能佢喺後嗰三集可能會個發揮會再勁啲，因為佢要上位啊嘛。咁 係啊係。 始終佢個應該會個火氣應該會有翻啲嘅，其實係。 系 咁啊，张孝全咧就都唔错，因为我其实系第一次睇佢做戏嘅啫。 嗯， 咁我觉得啊都唔错啊，佢都做得 系啊，都做到双雄嗰种感觉 吓。啊，都啊一个佢一个就热血啲，一个就沉默啲，即系两个对比，其实我觉得都做到出嚟嘅。 系，同埋张孝全佢都有佢后生嗰阵时，咁你都睇到，咦佢后生同老嗰阵时系有分别嘅。 嗰种反叛嗰种热血咧，佢都带到俾你嘅。 系 咁啊，张可颐我觉得都唔错嘅， 嗯， 即系都有型有款嘅，佢系 有，系佢就 年纪当然细啦， 系， 唔系睇佢靓唔靓啊，系个外个型格，我觉得系唔错嘅，其实 系基本上佢都好似冇乜点甩个碌嘅， 系，上次低压槽虽然出得少，但系都吸引嘅，其实佢系， 嗯， 咁所以我觉得都 OK。咁廖啟智當然亦都唔使懷疑啦，其實 係， 即係嗰種霸氣係天生出嚟㗎啦，已經係，即係咁多年演戲就自然散發㗎啦，已經係，咁啊，咁我最唔鍾意其實就係只不過係嗰個餘男嘅啫，其實係，即係唔係靚女就扮靚女，咁我係呢度係比較鍾意咯，其實係 ，OK， 咁你話其實另外我睇演員表。其实我唔知肯唔肯定我个啲阿伯地，佢有桂纶俾到嘅话系。 哦，系咩？ 系啊，但系我哋睇咗咁多集咧，我都仲 好似唔好讲下我真系。 咁我呢个系有疑问嘅，就演员自己咁讲，咁但系我唔知啦。咁我哋再一路睇落去啦。咁其实系。 系。好啊。 咁至于其他演员咧，就嗰三大家族，其他三个人咧，其实你都熟口熟面嘅。 系啊。 啊，尤其是阿罗家英啦，多 谢罗家英就 咁、 啊、 你 就 有 个可能 大家都唔系好认得噶啦，个样就得唱歌嘅，叫做张武孝啊，大 L 啊。 哦、 我谂今年都唔系好识啊，系嘛？ 唔系好识，唔系好 识。嗱，佢系沙以沙西利闻名嘅。 哦。吓、okay. 啊，即系如果你而家有听电台节目，阿森美小时嗰个早霸王咧， 系 嗰、那个主题曲就系阿大 L 唱噶啦。 哦，咁样。 系啊，咁另外一个叫做应该叫张雷啊，就系、是、以前嗰啲武打嗰啲明星咁样嘅。 系呢、這个呢、這个反而好似。好似熟狗熟面啲， 因為 TVB 成日都有去噶嘛， 係啦 係啦，咁啊係啦，咁都好多香港嘅演員識做嘅，咁亦都係我睇、嗯、我哋睇個版本亦都係講廣東話嘅， 係啦， 我相信會有一個國語版本嘅，因為佢國語 唔出奇啊， 都會做啊嘛，咁我諗如果要睇嘅，你揀翻廣東話咧，個感受會好啲嘅，演員又係香港演員啦，講嘅亦都係影射緊香港啦，咁我覺得講廣東話係會比較。貼地啲，同埋好啲，就係咁啦。 嗯， 咁啊，新啲有冇一個補充咧？ 如果呢套嘅話，我建議就如果覺得第一集有即係你睇得下覺得唔慣嘅話，你不如直接飛去睇第二集。 系啦，你直接睇第二集完全冇問題嘅。 系啊， 係第二集到第一集睇咧，完全得嘅。因為其實佢好多鏡頭啊，喺第一集即係剪翻舊，剪翻。 系，我覺得應該都係 嚇，唔使太介意嘅，因為你可能睇完第一集，你可能會唔想睇嘅，你即係做乜，你有機會會想睇，咁我覺得就有少少浪費嘅。 係啦，咁如果你係啊第二集，因為佢直情個時間線係會順翻嚟講咁滯嘅，係、嗯、啊，咁就會舒服啲嘅， 係啦，你個感覺就良好啲啦，係，仲有冇？ 係咁都應該冇乜啦，其他嗰啲咁系咯，大家再去慢慢睇啦。咁如果你觉得嗰啲商战嗰啲或者系股票嗰啲，啲你睇唔明嘅话咧，咁你都可以飞一飞嘅。不过其实都唔紧要嘅， 你睇唔明都唔紧要嘅。 其实都唔紧要嘅。 我讲完之后咧，会交俾阿 Peter， 阿 Peter 会同我哋有啲深入啲嘅交代噶啦。 系啊， 可能大家会清楚啲咁样噶。 系， 好， 咁就呢套系咁多先，我哋。 好，交俾 Peter 啦。除了上個禮拜有套叫做咩《暗線天機》之外咧，今個禮拜亦都有部新劇上嘅，就係、是、叫《東方華爾街》，就係、是、阿劉德華監製嘅。咁我哋可以做一做個對比。咁阿 Peter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喺電腦上面玩股票係個實情會係點樣嘅咧？係、Peter， 好啊。咁首先想講翻上次《暗線天機》講到有 Random Walk 隨機漫步啦。咁其實即係話有個科學家話好隨咁行咧，咦？好行下會好容易嚇翻去原本個地方喎。咁於是佢就研究呢、這個即係統計學分布咧，就係、是如果你咁喺個平面周圍行咧，就會好多時都會嚇翻去就翻到原本個地方嘅。咁於是就整一個常態分布，好似一個鐘擺，即係大多數人都會。在平均值那 里。 咁呢个随机漫步就话有啲人呢会话其实啲股票上上落落都好随意啫，不如我咁随机可以模拟到佢嗰啲价位上落啦。咁但主角话唔係，我係可以好决定性咁样去攞出所有嘅资料就可以推测到啲股票上落㗎啦。咁呢就係、是其中有套劇咧， 佢個講話叫個名叫反隨機理論啫嘛。 反隨機理論係啦，咁佢意思即係話，我只有足夠嘅知識咧，可以推測到呢個股市啦嚇。咁、其實得唔得嘅咧？咁如果理論上你真係知道曬所有嘅嘢，咁可能得嘅喎。因为呢如果是电脑方面呢，其实我就冇所谓真正嘅随机嘅。咁所以喺电脑上面你所谓随机 number 都系一条数学嘅序列。就只不过呢佢又要行好多次先会重复嘅。咁点解喺电脑上面觉得呢嘢好随意呢？就因为你系嗰个序列，就首先你要定一个起点，咁如果你每次 整個起整個商堂嘅話咧，你都係重複翻嗰個序列噶啦。咁有咩用咧？就係、是、啊，例如你想拆咗個遊戲嗰啲怪獸走嘅位咧，如果你每次都係對翻同一個起點嘅話，咁啲怪獸走嘅位一樣，咁可以重複翻拆住嗰個遊戲咯。咁 哦， 理論上啦，如果你可以模擬呢個世界上每一粒粒子嘅動作啊，咁啊可以預測到啊。但其實股市嘅好多時都係人為嘅心理咧，好多時候好方向拋售啊，係咪？即係有啲市場都唔係咁理性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又未必真係可以預測得到嘅。 即係就算你掌握曬所有資料，都未必可以好準確嘅。嘅意思係 係啊，因為你係好難掌握到人嘅心理啊嘛。 哦，即係 好似有啲係劉德華監製嗰套，佢主要就係掌握人嘅心理嘅。佢講係 啊，嗰套《東方華》 人嘅心理好難估到噶嘛。係係 係 嚇。 哦， 即係佢掌握到咧，求其同個秘書隔離度講句嘢，就佢就當佢偷聽到，偷聽到之後咧，佢就會去食飯嗰陣啊，就爆俾個 friend 聽，個 friend 又跟住俾後邊台嗰人聽到，後邊台嗰個人講電話又俾個茶餐廳老闆聽到，咁即係可以搞到全香港冇日子嘅喎。 咁啊，咁呢個其實有冇可能 大師講兩句？ 犀利嘅咧，其實 係。我估其實係只係估一個大方向啦，咁同埋佢後屘個其實佢都話。我只能夠揀一啲好差嘅股票幫你篩走佢，咁咁你只要保證你個風險好低嘅話，咁你可以keep住贏咯。 喂，咁如果咁講嘅六合彩都計到喎。 六合彩佢 其實 係就係話你買幾多注會保證你中幾個 number 咯，但係呢一個係有人咁樣做㗎，有個咩六合彩必中法嘅apps 啊。咁但問題你真係要買曬咁多注，而我要中嗰四個或者五個 number， 可能你付出嘅成本好高，就唔划算啦。即係佢能夠保證你中幾多 number 嘅，但係你可能要俾好多錢啦。不過你嗰個錢已經係最低限度要俾嗰個價位。 即係又或者你有能力模擬到啊？连嗰两个监票加分啊等等啊嗰啲都模拟晒啊，全部嘢入晒落去去个 database 嗰度啊，咁样样然之后搞一次呢啊，只要同一时间我分分钟啊，咁呢你得出嚟个结果呢就可能同呢个真係出嚟嗰个结果一样啦。 但如果我哋个世界其实 matrix 嚟嘅，系电脑世界虚拟嘅咪都。 咁就係啊，即要你知道嗰个 random 啊嗰个起始嗰个叫种子啊，个 seed 系咩数字，咁我就可以估到佢下一个数个随机数系乜嘢㗎啦。因为佢喺电脑世界随机所个决定性嘅序列咋嘛。 其实啲玄学角度系咁上下㗎嘛，即系佢哋就系讲到有啲事系咁㗎嘛。 嗯， 係啦，即系例如啲科幻片嘅题材呢，话例如我呢个世界其实系电脑模拟嘅。点解呢？我由夸克嘅每一个质量或者动转动的方向啊，那些全部都用一个电脑的单位来到模拟的话呢，那就这个世界你可以估得到了。那原来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可以发光速呢？因为光速就是这个模拟的世界的电脑的极限了。那样如果例如一个人的命运呢，其实就一开始有一个电脑随机序列的起始点，你只要知道那个人那个 random 那个 seed 呢，你都要推測到嗰個人嘅命運啦。 係啦，即係時辰八字啊。 即係呢啲，係啦，八字啊。點解而家時辰咧？可能每一個人咧，佢都係細本地都係呢一個寫數噶啦。但好簡單，例如玩 Minecraft 咧呢個電腦遊戲啦。Minecraft 佢有一樣叫做地圖嘅種子嘅。你只要入呢個地圖種子咧，你呢個 Minecraft 呢個方塊世界做出嚟嘅世界咧，就會係保證一模一樣。例如呢一種子就全部係沙漠地區，呢個位置會有間屋仔。你入呢個種子就保證呢個係好多樹林有幾多村民嘅。咁呢個就係種子啦。咁你只要掌握到個隨機序列嘅種子，所以就可以推測到呢個世界。咁當然亦都冇簡單啦，即係你掌握咗呢個起始嘅狀態啫。但係事態發展，你 有等行為啊，之後你又不知道下一個人有沒有其他突發事情發生嘛。而且你亦都即使你掌握曬呢個世界的話咧，咁但係因為你個量子啊，咧量子世界喺微觀嚟講咧就好混亂嘅，即係喺宏觀嚟講就你覺得係世界秩序啦，但係喺微觀世界嗰啲喺量子嘅角度咧，好多嘢係好混沌嘅，咁呢樣嘢就推測唔到啦。 哦，咁如果連量子個世界都其實係假嘅，咪得咯？ 哦，咁即係有可能啦。係咯，咁其實關於套戲咧，其實佢好多即係科學咧都有少落後咧。例如，我覺得如果嗰個主角佢要求嗰部電腦，如果佢要量子電腦，咁可能即係做得到推測喎。因為而家呢個世界都講緊量子電腦，真係有公司啊 Google 啊嗰啲研究緊。咁量子電腦咩咧？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嘅，不過我估啦，佢話一個量子佢可以同一時間代表零同一嘅，就好神奇嘅。通常電腦世界唔係零同一噶嘛，咁但係佢又同時有零有一，咁有咩用呢？例如有兩個 number 14同15喺電腦世界1110同1111，咁可能你最尾嗰個咧就例如111XX 係代表零同一嘅。你想測試兩個 number 係質素嘅話咧，如果話俾你聽係質素，即係兩個都係質素；話俾你聽唔係質素，即係兩個都唔係質素。如果佢話俾你聽係又唔係，咁即係話你就要再繼續咁嘅試啦。咁但係起碼佢做一次測試咧，就已經試曬你呢兩個情況。你普通電腦你試下14係咪質素，但45係咪質素啊嘛？咁如果量子世界 做嘅 level， 我恐同要解釋咧係質素嘅大佬。質素唔 係 即係 你 質素嘅質素啊。 啊， 唔係 quality 咁，係你解釋下咩？ 即係總之你用量子電腦咧，你同一時間可以做好多倍普通電腦做到嘅嘢咯。嚇，咁啊， 唔係，質素啊，即係呢個係啊，係咩？係質素係除咗自己同埋一之外，除唔開嘅。 啊，冇錯。 舉例， 係啦， 舉例啊， 因為呢個質素咧， 質素 啊， 質素冇錯。 咪一 呢個質素 啦，三啦，係嘛？你計到啊？五啦，係嘛？ 誒，二都係啊。 二都係咩？ 係。 哦。 點解個質素咁緊要咧？好多時咧解密都要係要破解質素嘅做法嚟嘅。 係。 即係如果你有個好快咁樣嘅測試到啊呢、這個數係質素嘅話，咁你就可以好快咁破解啲密碼啦。 唔係，即係我有人唔明啊，你明唔明 啊？哦，嗰個遲下再討論一下啦。呢個 唔係你解釋好簡單啫嘛，質素係咩嚟？即係你一般嘅數字咧係可以拆開噶嘛，除得開噶嘛，比其他數字。 冇錯， 係嘛？ 除咗一同埋佢自己之外， 四咁啊，二咪四咯，係嘛？ 系啦， 十咁啊，五二咪十咯。我今日真系讲唔到嘢，但唔好怨我讲啊，好嘛？大家识嘅、 okay. 有读过嘅，解释一下，好冇？因为我恐防嘅听众真系唔知嘅 ，OK？ 系 咁即系话，例如边一套戏咧，就系、是、呢、這个Cooper 心慌慌，入边后屘佢哋发觉，其实其中一样揾到嗰啲房间冇陷阱嘅关键咯，就系、是、有冇质素啊？得个房间号码。 是 不 是 得手他不是的，他是有沒有的，因為他一大抽數字來的，那那個數字是很多的，那就是說你一般人你很簡單的，你都可以試一下計，但你複雜呢計不到的，你可能用電腦計，那就是說他出現了一個白痴的那個人，但他是數學天才來的，那他一望他就看得出那個是不是質素了， OK？咁質素就係總之就係除唔開嘅數啦，我覺得我簡單啲講啦，咁都會唔會易明啫？ 係，冇錯，呢個係最簡單嘅講法啦。 係，除唔開嘅數 ，OK， 即係十一咁咪質素咯，係咪？你睇下試下差唔多十一嘅，咁十一咪真係得佢自己即係十一啦，同埋一咁得兩個數字噶嘛？你除極都係即係十一乘翻一咁咪十一咯，係咪？但係除咗咁之外，冇第啲數字一乘到出嚟嘅，明唔明？嗱，咁頭先片頭講嘅話咧。你如果用量子電腦咧，就好容易就可以即時測試嗰個咪質素啦，係嘛？ 啊，系台前山测试几个 number 系咪得到啦？ 测试几个添，系啦。咁一般电脑咧，可能都系一次都系测试一个嘅啫。 系啦， 系啦。咁解释翻先，你如果唔系，大家都唔明嗰乜嘢，系。 系 ，OK， 咁呢个附加解释嚟啫，继续。 系，哦，同埋咧，佢有条戏又话嗰个主管话啊，叫翻经理佬话，你哋咧啊，个个咧个价位去到啊四个二，就全部帮佢入货啦。咁啲经理诶听住啦，咁佢候住部电脑，咁佢到时系 即系大时代啊，大时代嗰个情况啊， 系好多时都有啲好虚幻嘅场面嘅。咁但系实际上咧，而家个电脑发展咁进步咧，即系而家多数都用电脑落单噶啦。你见到呢、這个 嗱，电脑落单唔系个人揿电脑落单啊？呢、這个边系再要解释？ 系而家系你可以咧预先攞正个指令咧，话个价位跌到某一个数咧，系就买或者卖咁样嘅吓 即系 可以定一啲啊。 系，即系以前咧就通常吓、啊，你就同我经纪讲话啊，嗱、啊、呢、這个去到五个半就同我放咗佢啦。咁但系咧依家咧就直情你唔使同我经纪讲啊，你系直接喺个电脑嗰度入个资料落去五个半就放咁样。咁然之后佢如果一去到呢个价位咧，佢就自己做噶啦，就唔使再经多一层人手。 咁我分别喺边度咧？阿 Peter 讲。 咁诶，基本上咧你就。嗰啲經紀就唔使係望及十個電腦嘅，一啲佢落出指令話係低過邊個價位就自動買嚇、啊，或者係高過邊個價位就放咗佢，咁啊即係呢啲係止損單啊，或者係 咁 啊 好處喺邊度？好處喺邊度？同我分別。 好處係個夠快嘅電腦係可以好決斷咁樣幫你啊，即係買咗啲啊貨佢啦。啊！你嘅人手 咧，跳過咗嗰個人為嘅問題啊！你解釋喺呢度， 係因為， 不如我講啦。 其實你 有咩得邊講啦？係 啊，即係有時你自己係買咧，你有時會猶豫啊嘛。我諗住啊，呢個夠你買，呢啲成日見到佢上落啦，買唔買好咧？咁你一撳嗰下已經遲咗啊嘛。但係如果你定好個策略，咁個電腦就自動啊幫你好決斷咁樣啊，即係。指示啊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多數都係用電腦翻，同埋咧更加去到一個極端嘅例子啦，有啲叫高頻交易啊，基本上就唔係話即係揾個人去買嘅，啲基金可能咧就全部靠個電腦計算話依個時係啱買嘅啦，咁啊好快速咁樣做大量嘅交易，咁咪少逐少逐少咁賺錢咯嚇。啊即系嚟升咗少少，佢就即刻啊，即系买咗佢，跟住升少少就卖咗佢，咁样咁佢电脑够快啊嘛，咁佢可以即系好密咁样系 喺度食鸡糊啊， 食鸡糊系 系，咁你食鸡糊睇有咩用？唔系喎，每秒钟食紧鸡糊就好有用噶咯喎， 系 每秒钟系食紧一百铺、一千铺、一万铺鸡糊啊！你要谂系，你个人系做唔到噶，即系用人系做唔到噶。系啊， 同埋佢呢种， 咁所以 根据佢呢种做法咧，就正常嚟讲，佢系真系每次都食到嘅，即系唔会话好似吓、啊、我同时打一百铺牌啊咁然之后有啲输有啲赢，唔系佢系一定系食鸡糊佢先至食嘅， 食法定冇之难，系同埋你话有电佢哋个 program 电脑竞价呢样嘢噶嘛，可以 系啊系啊， 就解释下。 可能是即系几个即系电脑咧喺个网络世界，咁啊好似一个加速嘅世界咧，咁互相系要争啲货啦。咁其实咧嗰套戏啊，佢话个主管就叫班经纪佬咁样系叫佢落啊指令啦。咁如果俾我即系改少少咧，我就讲咧话啊，即喺未来世界咧。即可能個主管就戴住個 VR 眼罩，咁啊睇到一班咧經紀咧就唔係人嚟嘅，其實係電腦程式嚟嘅。咁咧就叫班電腦程式啊，你同我啊，即係買啲股票咁賺錢啦。咁啊佢嗰班程式咧就各自用自己唔同嘅策略嚟到係啊互相競爭啊。咁即係如果係 賺得錢多嗰啲程式咧，就可以俾多啲電腦資源啦，俾多啲即係記憶體多啲嘅 CPU 嘅 power 俾佢，咁佢咪想競爭咯，咁即係一啲條件嚟嘅，咁可以。 即係而家變得科幻啲咁啦，即係下邊嗰班經紀友咧，全班都係 Agent Smith 嚟嘅，都係個樣嘅。 係可能係，但係佢哋就好快落單，係 要打，仲要打到 Matrix 咁樣啊！ 如果你拍科幻片，可能咧要 打 你打到咧，你因為你咁樣好冇價，其實你買賣股票啲嘢，你啲人睇唔知咩事，咁你將佢幻化成一啲打鬥。我上咗去就放，跟住我睇个手就抢翻啲货咁样咯。 都变咗冇 系，即系你抢我支枪啊，我抢你支枪啊。 冇错啦，因为 系呢货 你爆煲啦，咁样冧价啦，咁啊即刻掉翻俾你。 唔系你初睇完嗰度冇盒片嚟嘅，翻嚟抢乜鬼嘢？唔知系讲啊，原来嗰班嘢唔系人嚟嘅啊，系 program 嚟嘅啊，个咩葵花宝典系只股票嚟噶。 系个股票个名叫葵花宝典， 系啦个股票个名叫葵花宝典，系啊，系啊， 之后你又搣一页，佢又搣一页咁 啊，系啊，5129葵花宝典啊， 只火棒啊嘛，佢又边知我谂呢只货嗰时，冇人知佢啲货， 金融都谂唔到啊，呢个冇故事真系， 可以噶，真系 乜意思又好玩啊，嗰啲全部都系啊，系嘛，唔系有啲股票嚟噶系嘛。 系嘛？冇人可能揾出啲喎， 如果另外系股票嚟噶， 系啊，即系好多时啲嘢好忙噶，例如围棋都围棋嗰啲嘢好忙，你点样拍得好睇？因为拍个气氛啊，都唔一幕啊。 即系低级啲咧，我哋就咁处理啦。处理得高级咧，就真系可以奇云咁样咧，佢冇将啲棋变咗做士兵去打嘅。但系呢个就系高好多啊！我觉得呢就系真系神啊！唔系围棋之神，系写故仔之神啊！即系原装咁还原出围棋个过程，但系竟然可以唔闷啊！咁但系我哋一般嚟讲咧，你就会将佢即系变咗做影像化、拟人化啊嘛！我哋成日讲，即系拟人化咗佢啦，咁你咪唔闷咯，系嘛？但系再高手啲古仔咧，的确可以写到奇云咁样嘅。咁你谂都谂唔到啦，咁闷嘅围棋，佢竟然加只鬼落去，令到成件事唔同咗啦。咁其實隻鬼都係捉棋嘅啫嘛，咁佢嗰個角色係隻鬼啫，係咪？係咯， 喺呢個就係科幻嘅地方。 乜佢唔係科幻嘅靈異啊？ 靈幻係。 咁但係佢因為佢嚟咗現代啊嘛，咁鬼又通過進行光又喺電腦度又同人哋捉啊，咁你成件事咪覺得又有啲科技喺度咯，係咯，係咯，即係你唔中意阿錯圍嗰個管啊，你挑戰啦一樣嘅啫 咁咩啦？咁佢亦都加埋佢系古人，咁更加有嗰穿越嘅，又可以再玩 下。你阿主角系灵彩神啲后人，系嘛？喺佢有啲太祖石仙咯，嗰度揾到幅古画嘛？系咪佢哋咪聂小倩啊？ 咁样 系嘛？ 系 系咯。咁原来聂小倩捉棋好叻嘅，咁得唔得 啊？可以，可能系女性角色。 咁你可以唔係捉棋㗎嘛，我理得你玩嘅嘢，即係總之呢嗰、那個佢玩嘅嘢呢就好悶嘅本來。咁咪一樣囉，即係好犀利嘅，你唔好理佢啦，唔一定係棋呀，可以第二啲嘢有嘅。即係當然琴棋書畫都係以前即係嗰啲所謂妓女。你連佢點解嗰啲叫妓女呢，即係佢真係有妓嘅大佬。 係技術 嘅。琴棋書畫喎，你講少呀，即係個個都陶傑以上喎，你諗下喎。才子才女咁嘅 level 喎，隨時你同佢對隊，佢可以對到隊選場喎，你明啊？ 係啊， 嗰啲 level 喎，係咪？咁啊，本來咪好悶嘅，但係你對隊好悶噶嘛，咁啊佢唔係嘅，係嘛？佢都冚家產嚟齊種樹咁，咪唔悶咯，係嘛？係嘛？ 咁嗰時啲人嗰上網嘛，就即係作下詩啊，對下隊咁樣啫咯。 嗰時啲人係冇遊戲機咁講。 啊啱啊啱啊！ 你都可以同个游戏机捉棋嘅，即系同个游戏机捉围棋嘅。咁我都捉过嘅，但系系佢哋啲点数好高嘅 set 到，系啊。咁反而咧，玩翻奇云咧就易啲嘅。 系 啊，就系咁啊，系啦。即系但系香港又冇乜人玩嘅，因为我见到系卖，冇乜人买嘅，系奇云嗰个 game 系。其实嗰只已经易啲嘅，系。 讲翻随机啦，即系咁随机性有咩好处咧？好多时咧，你去揾一啲问题嘅解答咧，如果墨守成规啊，我一定跟呢条方面啦去揾咧，即系好似登山咁样。咁有时你必可以越过一啲中正位。如果随机话，大家试下你嘅方法跳翻第二度先，咁你去山谷不如我坐条隧道穿过去，咁地可能会跳喺另一个位。咁例如啲 Google Search 可能佢都系有个随机漫步嘅方式去揾啊，喺呢个网页啊，周围跳嚟跳去啦。啊，同埋好多时咧，啲电脑啲即系演算法啊嗰啲人工神经网络咧，你都系意思要将嗰个网络嗰啲数值咧随机咁样分布咗，佢先至好容易咁样去即系学习到新嘅嘢嘅。咁关于随机咧，头先话电脑系冇真正嘅随机，嗰啲叫假嘅随机。咁但系如果你想法要做真正随机，可能要去到即系量子电脑，因为量子话你嗰粒嘢你度到佢系嗰个数值咧系你唔知嘅，你度嗰时先知嘅，咁可能。去到量子层面就有真正嘅随机啦， 可能 同埋 佢都系一个再复杂啲嘅一条数嚟嘅啫，你再掌握到其实一样冇随机嘅。 咁啊，系啦， 因为我哋未知嘅，系啦， 系啦，可能即系好似天书有冇个人咁样，本天书可以写晒佢呢个序列系有啲咩命运嘅发生咁啊。 即系佢好简单咯，咪就神咯，系嘛，所谓。 系啦，佢系掌握晒每一个人嘅随机序列嘅种子啦，吓咁佢 咁就真系全知全能。 系 唔系你知啊？ 而家等紧钳出嚟啊！大家知唔知啊？ 系啊，同埋你话呢个世界有冇奇迹发生？咁你话所有嘢都系规律噶，但可能去到量子世界，如果你能够控制埋呢量子嘅随机性嘅话咧，咁可能好喺微小嘅。改动啦，而呢个蝴蝶效应咧就影响咗你宏观嘅世界噶。 系，即系可能迪士尼咧就系有呢个掌握咗啊，系嘛？所以嗰啲戏咧，即系无厘头都可以赢噶。就明明喂，唔好搞错，唔做宣传都有人睇啊。咁啊，系啊，佢原来唔需要有嗰种掌握晒你每一个人噶啦，原来系嘛？系咪咯？ 掌握晒人嘅嗰个脑嘅，一个谂法 嚟嘅，犀利嘅。 系啊，有啲人话人个脑其实系一啲量子电脑咁样。所以会发梦，梦见未来，因为你量子系可以通去未来。因为有啲人话量子好神奇啊嘛，即系量子点样传递信息嘅？我系两粒量子摆喺好远嘅地方咧，佢哋可以有一啲连接嘅。 系呢个叫做量子纠缠。 纠缠系冇错啊，系啊，系啦。 Gentleman 啊， 哦，系啊，即系如果佢纠缠都喺未来咧，咁有可能你发梦咧有预知梦都唔定喎。 啊，我有啊，我一向都有噶啦，啲人唔信啫嘛。 啊！呢啲一科幻嘅题材嚟嘅，呢个 唔系科幻，佢话讲呢系现实嘅。 嗯， 系啊， 系其实 我成日有嘅 ，OK。不过我讲嗰阵啲人又唔信，跟住中咗啲人又话你咁啱嘅啫咁啊。 系啊，系。 系。 系啦，所以即系而家真系发展紧量子电脑啦。以前话喂分子电脑啦，而家唔讲咧，讲量子电脑。不过又比较少听新化电脑啦，系可能。 都唔系新化电脑成日听嘅。 系啊， 科幻生态 都听 嘅，系咯，系啦，咁啊，你有化学物质，可能就真系可以做到杂色仔咁 嘅。即系其实最复杂嘅生态机械人咪就系人咯。 系。 咁啱啊！你讲唯物论咧，人系人脑系一个机器啦。 系啊，最复杂嘅生态机械人啊嘛，其实人系可能都系某个时间唔知边个做出嚟噶嘛，系你都唔知道。 是啊，一讲开你，如果人你知道人个 DNA 嘅结构咧，其实 DNA 都系一啲密码嚟噶。佢咧就有 DNA 咧，最基本单位大家知道有 GCAT， 咁样，咁一个基本单位可以GCAT 四个组合啊嘛。佢有三个基本单位组合咧，就唯一组咧，嗰组系定义一个氨基酸。咁而你一连串嘅氨基酸嘅组合咧。咁你就教识嗰个细胞点样将啲氨基酸连埋一齐，啲氨基酸连埋一齐又会点样 折叠啊，变成蛋白质嘅，即系好似个电脑嘅 program 咁嘅。 你都有嗰条， 即系意思即系话 DNA 其实好似一个电脑程式，佢有一个有个啲 marker 咧，话呢个开始嘅，有个 marker 话呢个停。 唔系，其实有所谓 DNA 电脑呢个咁嘅概念噶。 啊，都有嘅，系啊，系啊，我上身我唔系太清楚啦，不过即系都系一啲可能分子电脑嘅嘢啦吓。咁、啊、但系即系呢个人嘅 DNA 其实系好似一个电脑程式，呢一条桥咧可以做好多科学故事嘅。啊，例如好多咧人话 DNA 好多组合咧系冇用噶嘛，嗰啲要垃圾 DNA 啊，系咪真系垃圾嚟嘅咧？可能嗰段 DNA 其实系代表一啲信息嘅。可能是个创造的外星人的创造者咁样，将一些啊信息就打到去人的 DNA 里面嘅、哦，咁即系啲可以大家做好多故事啊。 你讲呢个系即系 DNA memory 嗰个咁上下啦，不过就唔系包括人脑嘅记忆，系包括个 DNA 度咯。即系其实你个人可能喺度信夹啊，即系你系有你个 DNA 系带住咗一条信息噶， 冇错。 咁但系嗰条信息未必系哇咁啊好劲，唔系好劲。可能嗰条信息只不过嗰个即系我哋个上帝啦吓，就话喂今晚我唔翻嚟食饭啦咁样嘅啫。 系 系咁啊，可能就系咁啦，你明唔明？科学吓， 佢摆正咧可以代代相传喎、哦，即系只要你唔会有突变啦，冇啲啊变种嘅话，咁可能你又支持系啊纯种咧，即系你唔好啊异族通婚，你支持个种族咧，嗰种族佢嗰段基因就会保留得到啦。 即係嗰個外星人咧，即係創造我哋嗰個落呢條 message 嗰個外星人，佢要傳俾其他嗰啲 friend 聽咯。佢啲 friend 嚟到地球，哦收到，今晚唔翻嚟食飯得。 係， 可能 有幾多個人拆佢條 DNA 就知道啦。 即係我哋成個地球嘅目的就係傳呢條信息，就係、是、今晚唔翻嚟食飯啦咁樣，或者今晚食飯去邊間咁樣咁樣嘅啫嚇。 系可能系一啲冇无聊信息，其实亦都可能咧，个信息系一条啊星际嘅地图咧，指人类咧都可以揾翻创造人类嘅 星球咯。保罗米修斯啦，如果你谂到咁又，但我都讽刺就应该系今晚唔翻嚟食饭咯。 系啊，系啊，可能系检测嘥好多下套戏，就讲啲人嘥好多时间心机。 佢解咗啦嘛。 原来 just to say hi 咁样。say hi 都好啲啊，真系今晚唔翻嚟食饭咁有咩事啊，大佬？如果我成个地球文明搞咁多咁多亿万年嘅，就为咗如果我只得一个 call 台嘅一个信息嚟嘅咋，你知唔知啊？ 我即系人类嘅文化都笑话嚟嘅啫。 唔系，即系成个宇宙啊！我哋呢宇宙可能系一个外星神嘅，佢一个 call 台嘅一条信息啊！即系其实我哋变咗咗系 con 嘅世界咁咧。其实佢喺度打啊，好多嘢，但系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电子嚟嘅啫嘛。 系啦， 系啊，佢哋只不过每一个人系一粒正电子或者反电子啦，所谓啊，啊唔系负啦，啊负啦吓，佢唔系反啦吓。咁我唔知点解佢冇反电子呢样嘢啦吓，即系反即系反物质佢冇出现啦喺初吓。 嗯， 咁同埋电子其实系有行翻转头嘅能力啊嘛，即系佢哋有一个讲法就话行翻转头即系时间行翻转头。是啊 是啊， 即但是他们初就没再在这里发展下去、即是可能他们都没想过、即既然他说他们是电子嘛，那电子就是其实有可能呢是由即是创世到滅世之间，其实所有电子可能是同一粒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即是一粒的电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他们去观察电子的时候，他发觉跟其他的粒子是不同的，他是粒粒一模一样样的，那为什么一模一样样的呢，咁一模一样嘅，其中一个解释就系佢哋同一粒嘢嚟咯，即系世界上其实得一粒电子嘅啫，佢不断喺即系宇宙嘅尽头啊，即系时间嘅尽头两边走啊。 哦，即系好似分身术咁样啊，即系其实同一个人。 佢唔系分身，即系你可以咁理解啦，即系佢可以 系时间嘅波动， 不断咁样走嘅时候，走到可以佢每有咁多电子咁样，但系其实系同一粒嚟。唔知系有冇听过呢个系吓吓， 哦，即系好似呢个暗杀教室个杀老师嗰只章鱼咧，佢个分身就系佢好高速咁样移动咯，你咪变到好似分身咁样咯。 系，即系其实你每一粒电子都系，即系其实系低粒嘅咯，成个宇宙低粒电子，我唔知系有冇听过。呢、這个唔系科幻嚟噶，呢个系一个科学嘅一个假说嚟噶，唔系科幻嚟噶，冇版权噶。即系一个科学嘅假说，当然冇人证实到啦。咁呢个就同时间保留呢样嘢系有关系嘅。 即係佢本身就係可以時間旅行啊，即係佢可以行翻轉頭啊，而家佢唔係，其實行翻轉頭嗰粒咪就係反電子咯，而家講嘅就係，即係我哋平時講嗰啲反電子啊，即係陽電子啊，你咪睇日本搞到咪就係攞陽電子，係 啊， 即係 直 反電子啊嘛，咩叫正電子咪即係反物質咯。 電子本身負嘅嘛， 佢就話其實嗰粒嘢咧，其實喺時間係步行嘅。 哦， 係啊，即係佢哋話嗰粒嘢乜都反轉，所以時間都應該係反轉，條褲都應該反轉，即係我哋明白。 係 係啊， 你物理世界上係冇問題嘅，反轉咪反轉啦，只不過係 佢乜都反轉嘅時候咧，佢可能佢時間都係逆行嘅，即係佢哋個假説就係咁樣講嘅啫。嗱，假説嚟啊，當然冇任何人都係證實到，不過攞嚟做故仔就一流啦。 系，即系你话时间倒转唔到，系因为佢啲物理法则啊嘛，嗰啲熵啊，嗰啲热力学啊，嗰啲咁嘢啫。 哦，嗰啲其实喺科幻一早破咗噶啦。 哦， 即系科幻嘅故事，你如果你成日受呢啲限制，就唔可以时间旅行，唔能够穿越光速，咁啊 Star Wars 都唔使做噶啦。 系。系。啊，所以有啲咩平行世界啊，嗰啲咁嘅。 唔係科幻嘅世界，其實你唔係增速，即係現代物理啊嘛。咁同埋現代物理都唔代表係一定係真嘅，即係我哋嘅而家到呢刻為止嘅最科學嘅認知啫。你都明白，應該超未來嚟，或者係超古代都好啦。佢嘅科技係遠比我哋先進噶嘛。咁可能你睇翻轉頭，我哋呢啲好落後嘅啫。我哋對呢個物理嘅理解係嘛？你覺得唔得，因為你唔得噶嘛。即係你問下啲原始人啊。佢覺得即係要轉木先可以取火啊嘛，係嘛？係嘛？你嗰個打火機就係叮一聲咁就可以，哇！神跡啊咁你對佢嚟講咪咯嚇？對你嚟講算係乜嘢咧？係嘛？咁啊對秦始皇嚟講，有啲唔知咩人去探佢啊嘛？佢話記載有講噶，係遠渠之民啊叫做。咁話佢哋好犀利嘅喎，點犀利法咧？佢話佢唔知攞粒乜嘢，佢叫做夜明珠嘅出嚟，竟然一攞出嚟咧，就可以滿室生光，好似日頭一樣喎。嗰粒叫 LED 啊嘛。 哦，又係咁 啊！即係我覺得嗰粒嘢係一個科技嚟嘅咯。咁佢又話佢哋好犀利嘅，隻船可以，即係佢哋坐嚟嗰個船啊，係可以潛落水喎。嚇，有咩咁犀利啊？我哋有噶潛艇啦、啊。 系，即系古时啲人佢唔理解飞机系咩，佢即系话，因为大嘅喺天上飞咁咯。 即系我意思就话，你觉得唔得系喺你嗰、那个你对世界嘅认识，你对嗰时嘅科技文明发展只系去到呢一步啫嘛。咁如果有超越咗呢一步嘅嘢，咁咪就系有其他可能性咯。咁你科幻就系假设有啊嘛，即系你揾到个方法可以快过光速。或者你唔快过光速咧，你可以有 wormhole 唔系快过光速，佢系穿过咗个空间啊嘛。或者入去 hyperspace 嘛，咁仲有好多好多方法，好多好多方法嘅。其實你話去即係時間旅行，或者去即係咁樣超光速旅行，因為其實唔係兩樣嘢嚟嘅。因為當你做到嗰陣，你應該可以時間旅行嘅。即係如果你可以做到即係 warp drive， 即係其實 Star Trek 佢話佢哋係隨時都可以時間旅行嘅，係因為佢唔想去搞亂個時空啊，咁佢先唔做嘅啫。 啱啊，你其實你控制到個空間啊。即時空都係一體啊咁樣， 冇錯 嚇。你掌握咗嘅空間，可能嘅時間都唔係問題啦。 所以其實你下一個即係嗰啲即係古仔，通常講啲好勁嘅啫。佢一定有重力科技呢樣嘢㗎。 係重力科技啊？ 嚇， 係 咪即係控制重力？ 控制重力，哦，即係反重力嗰啲啦。 都唔止啊，嗰啲啊，唔止啊，唔止啊，反重力係好渣㗎其實。咁 anyway 啦，係唔講唔遠啦。咁其實你大家睇開科幻片，點會冇啊？係嘛？你見到啲太空船，啲人個個都係可以企喺度講嘢嘅，唔係浮下浮下噶嘛。咁當然個現實就係因為方便拍攝啦，大佬。 係。 咁佢哋通常都吹咧，就話佢哋有呢個人工重力嘅咁樣。咁人工重力當然你去到高達嗰啲啊嗰啲嘅，佢就話其實都唔一定控制重力，叫佢揈咪得咯，係嘛？個揈 係啊，咁個揈人造衛星啊嘛，傳統嘢 啦嚇。咁但係一般你睇 Star Wars 打出佢唔揈啊嘛，嚇咁啊用就會話有人工重力制御啊，重力制御系統啊， 方便拍攝嘅啦， 方便拍攝啫。咁但係呢個哇，佢既然有得，不當然，咁佢當然佢係有 warp 㗎啦，咁你又解有嘅。解得到嘅，即係去到咁嘅科技水平咧，有好普通嘅啫，嚇嚇，即係其實你只要扭曲重力，你即係扭曲個空間嘅嘛，重力其實係你扭曲個空間，咪就係有重力咯。即係最少而家個好 即係好淺嘅一個解釋係咁啦。當然佢哋有啲唔同嘅解釋嘅，而家佢哋有啲新啲嚇。 係啊，細個睇書都係話呢個空花叫做橡，即係橡皮啊嘛。嚇，你有個好重嘅重力太陽。 即係佢好似咧，你將個保齡球啊擠落個床褥度，咁佢會凹咗咯，凹咗咁，即係你個凹波子碌過去，咁佢咪會沿住嗰個凹咗個位，佢會垂落去啊嘛。 有條軌跡啊嘛， 係 啊。 咁其實就呢個就係佢哋對重力嘅解釋，就係、是、因為嗰個孖草大咗咧，發彎咗空間。咁都勇者王成日講空間彎曲都係呢啲嘢嚟。 係，所以嗰個重力個影響可以去到好遠咯。係 啊， 即係個空間嚟。 佢影響埋時間嘅，再嚴重啲係，因為佢砸穿嘅咪得咯，張牀褥未穿嘅穿咗。穿咗你停住喎， 係去到高次元一啲嘅， 唔知發生咩事啊？嗰時嚇，係咁，佢成日幻想嘅黑洞咪就係咁， 係即係哇！呢、這個佢可以扯到咁遠啊，有啲有股票啊、隨機理論嗰啲，係啦，去到呢、這個。 唔係你有冇聽過黑洞電腦？你有冇聽過黑洞電腦？ 黑洞電腦啊？咦？冇聽過喎，真係 未聽過。有啊，其實有科幻已經講到呢啲嘅， 係有咩用啊？即係 我唔知喎。個 黑洞你個做到電腦原理啊？ 其實都係等於係個宇宙，其實係電腦呢啲嘢嚟嘅啫。 哦， 即 係 根我哋個世界其實係假嘅咁呢啲啊，係咯。 哦，好多啲科幻小説都講話，啊呢、這個世界會唔會係一個電腦模擬出嚟嘅呢？啲人識得魔法 喺音樂呢個就已經好基本啦，即係佢哋已經衍生咗好多嘢㗎啦，即係唔係話世界假？世界假其實係老生常談嚟㗎啦，係由莊子開始講㗎。 嗯，啱啊，呢個 唔係龍珠嗰個啊，喂，搞清楚先。 啊，我知係係莊夢蝶啊嘛，係。 即係老子、莊子嗰啲啊，喺度講緊呢個，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可能係假嘅喎，咁亦都有呢個諾斯底派亦都好早已經有提出呢樣嘢啊，世界其實係假嘅咁。跟住我哋都唔識嘅，去到 Matrix 先知啊，即比較普及大家。咦係喎，個世界可能係假嘅喎，咁啊呢個就而家就咁普及都係多謝 Matrix 係啦。 因為而家啲觀眾對於即係呢一個概念比較容易清楚，係 Matrix 呢個。即係其實你呢、這個你諗下呢個老莊嘅思想啊。道家好耐噶啦，系咪？ 啱啊！ 除咗武侠片，成日有啲衰人系嗰啲道士嚟之外啊，好多都系衰人嚟喎。唔知乜你睇 佢 金庸小说， 呢首系最古老嘅科幻小说喎，可能。 佢 系啊， 系噶，你可以咁讲噶，咁所以其实咧又相通喎，呢个科幻同武侠其实，但系睇你识唔识得玩啦，系啦。我哋成日就讲啊，科幻包装武侠底子啊，咁但系大家成日调转啊嘛。武侠包装啊，我唔知点解会变咗咁样，系啦。其实都系睇下咧 ，Star Wars 都系科幻包装，其实武侠嚟咯。 系， 今次到 Han Solo 其实就都系嘅，其实古仔都系武侠嚟嘅。系，大家睇清楚啲。好啦，咁啊，快啲啊，讲埋个反随机理论啦。咁即系话，其实系 bullshit 噶啦，因为如果现实世界就应该唔 work 嘅，系嘛？ 系，我觉得 如果世界唔系假嘅。无法掌握嘅好多，系嘛？ 系啊，市即系市场都系好多时系心理嚟啫，吓啊，股票嘅嘢都系即系心理，即系好多时你不过啲人就系觉得系，股票好随机啊，即系个价位太高，啲人就会自然卖噶啦，如果低太低又会买翻噶啦，即系永远系上上落落，挫下挫下咁样，吓咁啊，系啦，我哋继续留意啦一啲。比较有趣嘅题材，关于股市，咁同埋佢比较吸引佢，即系提到啲随机漫步，即系真实嘅一个理论嚟嘅嘛，即系有啲人真系用呢个嚟到做一个模型咧，我唔做技术分析，我净系股票都系随机嘅，不如等个随机漫步嘅模型嚟到啊，睇下可唔可以模拟到股市上落啦，咁样吓，咁啊有一样比较得意嘅随机漫步就系、是，如果你喺平面。你好多時都會行翻去中間，行翻去原點嘅。但係咧，如果佢話去到三次元咧，或者四次元嘅話咧，你可以上下左右個前後咁樣行嘅話咧，你就好多時會唔知走咗下走到第二度㗎。即係話佢個笑話就係、是、一個醉酒嘅人咧，隨機漫步咧都可以揾翻屋企嘅。但係一隻醉咗嘅雀仔咧，佢隨機漫步嘅話咧。佢就未必可以翻屋企啦，因為 呢個三次元空間個可能。 因為加埋佢會飛去，就唔知道再會飛入。 係啦，所以佢係啦，你又可以有一上又有一下喎，又前後左右都得喎，就太過多嘅，可能咁佢就係啦，唔能夠翻返去前點。呢個係啲理論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嗯， 好。咁啊，即係即係買股票咧，其實而家都已經進化到唔係大時代咁噶啦。不過喺電影效果上，我哋依然係即係揾唔到另一樣嘢代替啊。咁一定要揾啲人去落盤。咁其實我哋頭先已經講咗啦。其實你直接講電腦落盤咧，其實都可以好精彩嘅。如果你識拍嘅話，咁我哋係講緊呢樣嘢啫。 啱啊，好似 Agent Smith 咁樣咯，你 唔係一定嗰度，我哋講話啲 program 當咗 Agent Smith 咁喺度打啊，嚇唔係一定係咁嘅，即係你可以好現實咁樣係班友仔都喺度係咁喺度睇路撳撳撳咯，咁你咪真係好似奇雲啊，或者係一啲講電競啊嗰啲咁樣嘅嘢啫嘛，嚇。咁啊，電競其實個難度就係你點樣一個人操縱成隊軍隊啊嘛， 嗯， 係一個人唔係操縱一個人，我係操縱成隊軍隊，咁你嗰個快，你就係同人鬥緊快啊嘛。咁你呢樣嘢其實都好勁嘅喎，咁你如果你係畫 visual 咁表現出嚟，其實應該都可以好好睇。咁但問題就係你識唔識拍咯？ 但係有個題材比較難拍喎，即係例如我想拍一套戲係講啲電腦程式員啦，點寫 program 呢個寫得叻啊？ 我得㗎， 通常你話我 你揾 到快 有奇雲咯，嗰個嚟寫啊，寫到㗎，我或者唔得。 係啊。 你揾奇雲咯，編劇咁或者佢掌握到點樣喺啲靜態嘅嘢嘅戰鬥啊，佢好犀利。 可能得， 係 即係 佢個標咧，通常都係用旁觀嘅人嘅眼去旁述出嚟。 係， 嚇，即係嗰啲，我係咁樣咁嗰啲啊，嚇，又點解佢會行呢一步啊？咁呢一步其實係必敗嘅，冇人會咁行，連初學者都唔會咁行嘅。咁到底佢又有啲乜嘢嘅？即係有啲乜嘢計謀咧？其實可能會整個陷阱俾你咁。咁你呢啲係好靠咧，即係一班即係角色啊喺度對話咁樣去做。咁而奇雲咧，佢就係好即係巧妙咁掌握到呢樣嘢。咁其實某程度咧，大時代都係嘅。 即係如果你話寫電腦程式員話啊，好勁喎！佢人哋寫一千行先做到，哇！你寫十行就搞掂啦。或者你識得用一啲 呢個好驚啊！呢個 係啦，係啦， 係啦，即係總之一個靜態嘅戰鬥咧，其實係唔易嘅表現。但係如果你識得點樣玩咧，其實日本仔嗰邊有好多嘅，大家參考一下。 嗯， 咁啊，係啊，希望將來多啲科幻片 又 講下。 有兩個方向啊嘛，一係一直明明煮飯都本來好睇啊，佢都研究得仲要煮咗打啊嘛。 系， 大家武功啊嘛，呢啲咪低级嘅表达方法咯。 系依家就加爆衫啦。 吓，咁唔理你加乜嘢啦，即系明明你煮饭本身个题材好好睇嘅，烹饪已经好多好多嘢好精彩嘅吓。咁但系佢可能根本个人自己都唔知识唔识噶，其实吓，即系你要睇美食猎人咁，有鬼美食咩？系嘛？吓， 系 系嘛？即系基本打嘅啫嘛。咁其实就算平時嗰啲咧，佢食嗰度都唔係好多嘢講嘅，因為你好多人已經講過啦嘛，咁咪冇嘢講啦，佢咪打咯，或者玩第啲嘢咯，或者有鹹嘢咯，係嘛嚇？咁呢啲係叫低裝低級嘅處理方法，即係我哋啦嚇，話喂捉棋啊悶啊，咪將佢變曬一隊軍隊咁鬥咯。咁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咧，就低級嘅。即係如果本身係圍棋啊，你咁樣整其實唔算高級嘅。呢、這個就係同你系咪中华料理一翻嚟咪都系咁嘅？系咪有打功夫噶？ 佢系有嘅，不过唔算加落去嘅。 其实 佢都 见到有 系 黐线嘅，系打嘅，直情系我唔知系边套啊吓，即真系打啊！ 不过嗰个奇幻有几集都几有印象嘅，例如系要系卡斯特捉埋棋啊，就匿埋只眼同三个人同时间捉棋，咁喺个脑里边咧记住嗰三个人行啲。行個棋盤，哇！呢、這個真係好難嘅。咁但係咧，佢其中兩個都好容易記到，因為佢哋行啲步伐有係好正規嘅步伐，有個套路捉到嘅。而第三個亂行嘅，亂行嘅反而咧搞到阿塔斯勒咧記到亂曬，因為佢捉唔到個套路啊嘛，即係佢隨機，即係嗰日隨機漫步咁樣去捉圍棋啦。反而佢贏到一個老手喎，因為我都唔係全打死老棋手啊嘛。 呢個咧就係每一局個玩法啊。我一講係你成套劇個處理啊。咁如果你睇翻奇雲咧， 佢最過癮其實就喺上網同人鬥嗰度啊。 係上網嗰度。 暑假咁啊，作為啊嗌阿俊林光喂，我哋冇得去捉棋啊，咁冇啊，一放起假咁，咁但我都上網喎，咁明明係好無聊嘅，最初無聊嘅，即係玩下嘅啫。咁但搞下搞下咧，就令到全世界嘅人咧，就突然間留意到一個叫嘥嘅，即係其實係個名啊。咁好犀利嘅呢個人咯。咁如果就令到全世界人喺度睇啊，即一夜晚半夜三更都好，因為外國可能係半夜嚟噶。咁 同埋因為你網上捉可以全世界都可以及啊，入嚟睇啊。 咁結果就引去最尾咧，就係同阿塔小良個老豆鬥啊。 嗯， 咁你要參考咧，就要參考呢一段戲啊，覺得佢點樣去處理？唔係個橋啊，唔係佢鬥乜嘢，一啲都唔重要噶，係佢點樣處理，令到係啊鬥乜得嘅，你轉煮飯都得嘅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呢個處理咧，令到成件事好好睇。你要學咧，就要學佢點樣去講呢個故仔，佢就用咗呢個方法去講。咁啊，大家學寫故仔啊，你留意下人哋嗰啲。做得好嘅作品，人哋點樣做？人哋會唔會搞到係捉圍棋捉到變咗打武功或者即係散台咁啊打功夫嘅？即係為咗台面捉圍棋，台底雙腳刀咁，會唔會係呢啲咧？嚇！呢啲係搞笑片咧，我就唔介意。但係如果你真係你認真咁去想介紹一種即係其實表面上好悶，但係其實你就想話俾人聽，你表面上好悶，但係其實你揾到個樂趣嘅時候咧，即係嗰個直情係一個無限嘅世界啊，係好好玩嘅。咁你要講到呢樣嘢嘛，即係真實嘅圍棋嘅世界嘛。咁你如果唔係，你搞到變咗係功夫咗，咁或者搞到好怪咁啊，或者啲棋會變啲怪出嚟啊，咁其實就失咗個意義咯，係咯， 係啊，即係希望你睇嗰套戲都學到少少圍棋嘅知識。 佢學唔學到啊，已經係一件事啦。你會本來好討厭或者呢樣嘢唔係你杯茶嘅，但你睇完之後咧。你唔止覺得呢樣嘢，喂，其實佢有佢嘅得意嘅地方，同埋佢犀利嘅地方，你可能仲會嘗試啊，自己去試下玩，甚至乎你嚇、啊，即係有人可能自此啊愛上咗圍棋啊，咁你哇呢、這個高度你做唔做得到咧？ 嚇、啊，的確係嗰一排係好多人 好 多學圍棋啊，呢套嘢 好多香港嗰啲圍棋會啊，都係靠佢帶熱嘅啫，大佬。 佢真係做到呢個效果啦。 即係當然林當入樽咯，但係其實令好多人走咗去打籃球、足球小將咯，令好多人走去踢波嘅嚇。咁但係你會唔會立志成為一個足球員或者即係、或者係籃球員或者係一個騎士咧？即係捉棋嗰叫騎士啊嘛。咁啊，香港就真係難少少嘅嚇。 咁你講機械人好多日本人細個睇曬嗰啲機械人都大個咗整機械人啦，同埋網上有套咩？即系呢个模型神道三四郎唔知几多十周年嘅呢、這个即系机械人嘅格斗大赛，哇！嗰啲人真系识跳起啊，可以使功夫嘅。即系当然佢就冇做到啲个漫画咁样咁精细啦。 可以跳起打功夫， 跳啊少少跳起，我见到个机械人真系有弹起咗嘅，系、啊。 好，系咯，咁啊，可能有朝一日真系实现到嘅吓。 第二到三四郎嗰個遊王院嗰個靈活船度咧，就 有一日可能機械人踢波啊，係真係可以。 啊， 我唔係講笑啊，我唔係講笑，因為而家人變得緊係廿一世紀中葉島就會有，同埋會變成主要嘅賽事啊。 不嬲都有啲人踢波比賽，不過係用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嗰啲機械人，我講係真係機械人。 係啦， 係。 不過就 即係一個嗰啲啦， 唔會整到人樣咁騎呢嘅 ，OK。 係。但系人形咁样吓，两只手两只脚嗰种啊， 系真系嗰种人形嘅机械人踢波， 系啊，而家好多时讲机械人都系即系铲一车碌啊， 系 嗰啲都冇做到噶嘛， 前面个垃圾铲嗰啲啊，你讲 系啊，嗰啲其实足球大赛啊嘛，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系阿林贤三原来个喐嘅垃圾铲啊， 系啦， 我呢个都几好睇啊，呢个系真系有两只翼噶，小翼系。 系食肥 啊！用马力踢足球， 系真系有两块翼，咁唔系点踢啫？吓，机械人足球小将啊嘛，嗰叫做系咪？ 好啊， 系喎，好啦， 好啊，唔该晒天台先。